少恩恩怨怨把它忘掉，冬天雪花飘飘，银装素裹美妙，再大风寒也有阳光照耀。放声的笑一回，大胆哭一场，抬头望一望一片灿烂的阳光，该遗忘的就遗忘，该原谅的就原谅，所有烦恼都不要放心上，不必再多讲。放声的笑一回，大胆 凭借伤心与说好秋天就回来，冬天里有阳光等一系列的疗伤情歌，90年代出道的王子明以其帅气的外表和深情的歌声也是秒杀了一群80后的女粉丝，在那个年代呢被称之为了当年的情歌王子。听他的歌给你最大的享受呢，就是音符之间那种轻轻慢慢娓娓道来的聊心方式，特别是透过他磁性的声线演绎出来的那种细细碎碎的小温暖，肯定会让你固执地认为无论悲与喜承载多少聚散离合，爱会永远是那么的美。来听到接下来的两首歌，一首呢就是来自 Twins 的莫斯科没有眼泪，以及朴树火车开往冬天。

许我的眼泪，我的笑颜，只是华美的表演。 听说北京下了雪，你可会也觉得它很美？ 试着体会，用心好好感觉，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伤悲。也许我的眼泪，我的笑颜，只是华美的表演。 听说北京下了雪，你可会也觉得它很美？ 短暂休息了之后，音乐导航又和各位来相见了。我是肖辉，每天我都在这儿用30分钟的音乐来陪伴各位，找寻我们当年的记忆。好了，长话短说，我们来听歌吧。 想要和你在一起并不容易，我们来自不同的天和地，你总是感觉和我一起是漫无边际阴冷的恐惧。我真的好爱你，我愿意改变自己，我愿意为你流浪在隔壁，只求你不要拒绝，不要离别，不要给我奉献。我真的好爱你，我愿意改变自己，我愿意为你背负一身羊皮，只求你让我靠近，让我爱你，相偎相。我确定我就是那一只披着羊皮的狼，而你是我的猎物，是我嘴里的羔羊，我抱着同伴独自流浪，就是不愿别人把你分享。我确定这一辈子都会在你身旁，带着火热的心随你的地方，你让我痴，让我狂，爱你的号角还在山谷回荡。我确定你就是我心中